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圆圆。 三 D 化新闻在情人节之后跟您见面，问您情人节过得咋样，您幸福吗？这个问题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哈。 在 情人节之后，我没有笑，我过得很幸福。在情人节之后，这个来讨论这个问题，我想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先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哈，这个关于网络上面关于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身材的问题，一直有各种各样的迷思啊，包括在中国人当中之间哈，也一直有这个讨论说哪儿的女孩子这个身材比较好啊，哪儿的这个女孩子身材比较一般。我们来看一下大数据的时代，我们是怎么样理解这个问题的。在淘宝的一个数据哈，曾经通过什么呢，通过网络热销的文胸啊，就是这个胸罩它的尺码来排行统计中国人的这个女性的身材，还得出的结果哈，这个我不知道燕婷你有没有猜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说基本上上围最丰满的在中国是新疆呀，黑龙江东北的 人种问题， 黑龙江的 这 个，对 啊，这个跟那个吃东西还有基因有关系吧。 你先别急着下结论哈，这个黑龙江属于比较小的，江浙粤哈，江苏、浙江这个 南方姑娘吧， 广东包括丰胸的需求最强， 本来个子小嘛， 这个销量最高的呢是 B 罩杯，所以呢最后他通过数据的这个统计来得出一个结论，说中国女性的这个平均的罩杯哈是B 罩杯，这个燕婷我就不问你了， 为什么？ 为什么啊？ 不是我想问你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达标， 达到平均， 或者说或者说有没有预料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哈。那包括呢还有一个说叫四分之三罩杯的文胸销量最好，这个我不太明白是什么叫四分之三的这个文胸，还是三到四号，这个是意味着这个尺寸，我听过一个说法说很多的女性在选择这个文胸的时候其实尺寸都是一个不准确的尺寸，所以会出现这个胸闷气短的这样的， 这个不同的品牌他们这个规格也不太一样，你可能在这个牌子是 B， 在那个牌子是 C。我有这个朋友去法国，然后给我买的这个礼品手信就是这个内衣了。然后 哇，你这什么朋友啊？ 对，好朋友， 介绍我认识一下。 朋友，然后这个我原来这个我在这个香港或者是在这个国内买的罩杯，到了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到了这个欧洲，到了法国变成了 F 了。可能 应该很高兴吧？ 他说真的，他说 那 个 F 是 free 的意思吗？ 好吧 ，free， 松紧带儿，两个松紧口袋是吗？ 好，那下次大家听说了哪位法国女星是这个 F 罩杯， 不要太惊讶了，其实就是平常人。 不要太过惊讶哈。那我们今天说这个淘宝上的这个给出这个数据， 这个数字说明什么呢？ 数字说明了什么问题？我想已经摆在面前了。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淘宝上面的这个消费哈，之前我们看到一个数据说，全世界的这个性消费在亚洲是最强的，而且 等等，你把这个买胸罩变成就是归入性消费了， 哎，对对对，我同意，这当中是有一定的跳跃的哈，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得出这个情趣用品。 难道在你们男生的这个眼中，买胸罩就是要性消费吗？ 不排除有一些男生也会买这个作为一种情趣的这个礼品。 楼歪了， 你们好可怜。 这个楼有点歪，我想纠正回来，我就说这个最近的一些数据指出呢，亚洲的性消费是冠绝全球啊，那当然这个不一定完全跟胸罩有关系， 是因为东莞的这个事情 对，然后在亚洲当中呢，中国人的性消费又是在亚洲总量哈居于第一。 哎呀，人多嘛。 那这个韩国呢，人均的这个排名呢又超过了中国。 对 啊，所以说大家 虽然觉得在这种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哈，这个人的性观念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但是哎，大家看，你看中日韩这三个国家，理论是传统上我们说都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国家， 新加坡也是 啊，对，这个新加坡我不太清楚， 新加坡还有红灯区呢。 日本，我想这个不用说了，日本的这个基本上它的这个 AV 文化哈是造福了全亚洲的这个男士，那还有女士，那韩国 我对造福这件事画一个问号。 好，这个韩国跟中国呢，你看这个性消费的这个数字已经摆在这里了，所以一直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要小看这个网络上的这些不管是这个性有关的消费，还是我们认为色情的内容，它一直都是一个巨大巨大的一个产业，或者说一个金矿。说很多的这个色情网站，它的可能服务器是设在国外，然后这些驾驶者呢，可能很多都是中国人，或者说至少是华裔哈，他经常国内有很多往来，每年回到中国来，比如说过年啊，或者说来这个出差的时候，请他们吃饭的人啊，这个就要排一个月。 我这里有一个数字，因为我做财经嘛，有一个网有一个公司叫9158，这个公司其实不太的熟悉啊，但是如果大家去搜索的话就知道，它是一个号称是中国最大的多人视频互动交友平台。就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为什么它后来有名了呢，是因为有一些银行的高管或者是一些政府的高层啊被抓起来了，他们在里面，它相当于一个是虚拟的 KTV 包厢，然后里面有一些唱歌的一些 女 士们， 女主播嘛， 对对对， 那真的 他们唱歌，对，他们是这样称呼的，你好熟啊。 不是，我只是对于这个女主播这个名声感觉到非常的好笑现在一个女主播还有一个老师，这两个名字都让人产生很多的这个联想。 然后我没说完啊，然后就是有很多人土豪需要为此而买单，买很多的虚拟货币给他们买什么飞机啊之类的。 飞机杯吗？你是说 不是真的，就是虚拟的这些名牌之类的然后呢，就因此有很多这个土豪在上面栽跟斗啦，就比如刚说的被揪出来了这家公司他做的就是表面上他是一个就是 KTV 的虚拟的平台，但其实他是一个有色情服务的平台那当然在财经方面的小道消息是他即将要到香港来上市了所以披露出来他的这个收益，在我们看2011年和2012年分别是6亿和10亿，2013年达到2亿。那他是在杭州是第二大互联公司，当然第一那是阿里巴巴了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数字也告诉我们，在中国这个色情行业的一个潜在的潜力是非常非常大。 哎，你看哈，咱们刚才说了三件事情，一个是这个网上卖胸罩的还有一个是这个网上的这个色情服务，还有一种呢是网上的这个情趣用品我们在讨论这事情的时候倾向于把它们归的都是跟性有关的， 没有 对对， 没有人会把这个买这个胸罩跟这个后场者归在一起， 这是正常需求。 好但我的意思其实我是想把这个东西区分来看的哈，我就说这个特别是咱们说后两者好了，这个色情的这个消费跟情趣的这个消费今天我们在至少在网络上的这个淘宝店上面，我们发现它出现一种分化的一种趋势可能它不同的人他会真的是细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访问到一位这个情趣用品的从业者哈，这个待会儿来讲讲他在过去的这个情人节他的这个生意如何哈。 等一下我先问一下，他现在是已经爆发了吗，还是仍然是一个小本经营的状态？ 个人的财富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看了他这个网店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应该是怎么说呢，事业处于上升期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招合伙人哈，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投资一下。好，待会儿回来我们来听一下，在情人节哈，这个大家都愿意给男朋友女朋友如果买情趣用品的话都喜欢买些什么，又是什么人在买，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来 ，You Radio Modern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圆圆。 今天咱们谈做爱做的事哈，是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呢？我们来看看过去的情人节哈，其实，在淘宝上面，我刚才说的这个胸罩的数字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各地的人都在什么时间段买什么样的东西。当时我印象中有一个结论很有意思，就是普遍大家在晚上11点之后，这个情趣用品或者说跟性有关的消费品，在网淘宝上的搜索量就会有一个急剧升高的一个趋势。 嗯， 那其实大家注意的话，在淘宝上现在的情趣用品或者说性用品吧，我们简单来说，我一直很难找到一个正确形容它的一个词汇，因为在街头巷尾，我们将看到有一些叫各种各样的名字，它可能卖的是一样的东西，但有的会叫成人保健， 对， 有的会叫做寄生工具， 对， 啊，还有 其实主要就是指这个保险套子， 对对对对对，但是它其实也兼卖一些玩具的，嗯，还有一些比如说叫做现在有北京就直接叫性玩具， 嗯， 啊，叫这些名字呢，它有一些叫重合，但是普遍一个大家现在觉得可以接受的一个叫法叫做情趣用品， 嗯， 或者说情趣玩具， 不那么直白， 哎，不是那么直白。我们接下来访问到一位这个可以说是情趣业的经营者哈，叫做吴小飘。那小飘呢，之前是在这个英国留学，然后现在在国内呢是经营这样的一家情趣用品商店哈。大家这个在淘宝上可以看到有一家叫 The Toys 啊，应该是我看了一下这个商品的目录。跟一般的我们在街头看到那些好像不太一样， 嗯， 看上去比较高级，很有很多东西很有 高大上一些， 很多东西很有设计感哈。那 你有没有看它里面最贵的玩具多少钱？ 这可能上千块了，上千块，所以大家现在先可以自己问一下自己，如果说要咱们先说相当于1000块吧，如果1000块钱买一件情趣用品的话，你会去买吗？好，这我相信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答案。我们先来听一下小飘介绍在过去的这个情人节他的这个网店的生意如何，然后都是什么人买呢？小飘你好。 哎 ,hello。 嗯，这个先介绍一下哈，情人节在这个周末刚刚过去，生意怎么样？ 生意比较红火，比较忙，因为最近我觉得大家，对于情人节的关注度比原来越来越高，而且，这两年媒体对于这种精品情趣店的报道和曝光也更越来越正面，所以大家就觉得，漂亮的情趣产品或者是玩具也是一个比较时尚的礼品吧。因为情趣玩具你不可能完全单独脱离出来生理。毕竟它是一个解决追根到底是解决生理问题的一个产物，所以呢，我们只是给它更多的注入就是情感上的诉求，还要就是让大家更舒服的去接受，而不是肉眼直观上看进去那么赤裸裸。 嗯， 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我觉得，咱们说的更科学一下，就是性学它有3个学科来支撑它。其中有一个就是生理学嘛，就是身体这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心理，夫妻之间感情或者是心理这方面一块儿，最后就是社会学，社会学就包括比如说大家对于这个情绪的伦理道德呀的看法呀都不一样嘛，所以还在讨论中，所以这3块支撑的是性学这一块，所以情趣玩具呢，我觉得也是有这3方面就是更立体的来辩证的看情趣玩具的这个事情存在的一个意义。 嗯，过去的这个情人节哪一样产品最好卖吗？ 前戏互动类的产品是最好卖的，因为从包装啊还有它的那种性质感不会像情趣玩具那么硬，让人更容易接受，而且是两个人一起用的，比如说前戏的吻蜜呀，是互相亲吻，就促进让整个前戏多一些玩法，不会那么单调。这个呢是卖的最好的。还有就是小跳蛋，而且很多男生他会选择买那种可爱的小跳蛋来送给女朋友。 嗯，这 我觉得这点进步挺大的。 是吗？这个在前几年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吗？还是今年特别多？ 前几年的少。 嗯， 因为男孩他会怕女孩玩玩具，他们因为也是不太了解嘛，就觉得你有我了，你干嘛还要玩那些玩具呢？是不是因为我不行啊？他们的这种想法顾虑特别多。后来慢慢也是因为我们正面引导嘛， 就是女孩生理结构跟男孩不一样，有些跳蛋呢就是帮助大家，怎么说呢，投机取巧，我爱用这个词儿，是事半功倍嘛。你前期你用一些震动玩具，它会符合更快的唤醒女生的身体，就不用男生那么吭哧吭哧挺费劲儿的。所以呢，所以大家对于跳蛋的观念有所改变， 嗯， 男孩对于跳蛋的这个玩具就接受度就更高了。 嗯，那有女孩子买这个玩具送给男朋友的吗？ 有买飞机杯的，但是呢，很多都是可能不在一个城市。还有女孩子买套餐的，就是不套餐，就是套装的比较多，就很漂亮的礼盒啊。 嗯， 但是呢，也是关于前戏类的。 嗯，你刚才说的这个礼盒，礼盒里边一般都是什么呀？ 礼盒里面有前戏亲吻类的五个小套装，比如说是有润滑剂，还有香那种香粉， 嗯， 还有就是吻腻。差不多就是前戏内就是卿卿我我用的那套东西。还有呢，另外一套礼盒呢，可能就是轻度调教类的，就是很 sexy， 让人穿起来变漂亮，而不是真的很硬的那种把人捆在床上的那种。 嗯， 就是能把就是闺房之间的情趣和时尚感调出来的那套东西会比较受欢迎。 嗯，那这个淘宝店我们知道在买东西之前通常会跟掌柜有很多交流哈，大家会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问哪些玩具适合我， 嗯， 适合他们自己。 那你怎么样给他们建议呢？ 我会先问他们是不是首次玩，如果是第一次的话就给他们推荐入门的，如果不是的话看他们的现在的是在哪个阶段，再推荐是震度和长度或者大小是否适合他们，还有就是问一下他们的预估的价位是多少，在他的价位内我帮他选出性价比最好的，因为从100到1000不等都有，就是各个价位都有不同的玩具适合不同的人的需求。 嗯嗯，那刚才说的这些内容很多可能一般人都会觉得是非常私密的话题，大家会觉得在淘宝购物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来讲这些事儿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事情吗？ 第一我们的隐就是给大家留的那个隐私空间很大，还有就是我们也在做微信，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微信是很私密的，他们也可以先在微信沟通我比较私密的问题，等真的到产品选择的话他们可能再去淘宝， 嗯， 再去挑选。但是呢对于初级筛选玩具建议的话，他们很多人就可能会在微信上问我。 嗯，你有统计过来向你咨询的或者实际的购买者是男生比较多还是女生比较多呢？ 我有分析过，还真是一半一半。 真是一半一半哈。那 对，而且也确实有很多男生在咨询如何帮女朋友挑到适合女朋友的玩具，我觉得这类的男生真心比较不错。 大家都会把这个男女各有一半把这个当做情人节的礼物。 对。 你这个网店开了是有多久了？ 2年吧。 那在这个2年的过程中，从刚开始开店到现在，你有感觉有任何的变化吗？有任何的不同吗？不管是这个大家的消费习惯，还是说你这个销量啊，或者说生意这方面。 生意是在稳步上升。还有就是不同，就是刚开始可能店内的都是淘宝内引流嘛，淘宝内引流来的客户可能是以比价为主，比如说谁便宜他买谁的。慢慢呢我们也是因为做了很多品牌线下的一些知识类型的派对，还有在媒体曝光做一些专业的玩具测评，品牌度出来以后再来的客户，他们的针对性就会强很多。 嗯， 他们问的问题也更专业。所以我觉得当一个人对于情趣玩具的知识了解更多的时候，他会更开放的来选择什么样的闺房内的生活，就是他们会玩的越来越种类越来越多越来越嗨。 你这个在淘宝上给顾客去邮寄的时候，你会在这个邮寄的商品栏里面写什么呢？ 我会什么都不写。 什么都不写。 要保护大家的隐私嘛，只会写地址和 电话号码还有他的人名，其他的就不会再写任何内容。 会碰到有顾客要退货的情况吗？其实我的意思是想说，是不是大家不太好意思？如果说这个，即使是出了问题了， 好意思 是吗？ 他们都好意思在我这儿买了，你肯定好意思退。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燕婷， 我是圆圆。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在 女掌柜的， 对，女掌柜哈，吴小飘，在讲说情人节他的一个统计是，男女各半哈，现在是男生会给自己的女朋友选择这个，比如说他刚才提到跳蛋啊这样的这个玩具哈，女生也有给这个男朋友寄东西的，看起来哎，现在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理解哈，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女生开这个性玩具。商店可能会比男生更合适，就是比如说你在打电话或者在问他的时候，你比如说一个女孩子如果是跟一个男生讨论了半天这各种性用品怎么用的话，就是你会有一种不安全感，而且说完了以后你搞不好还觉得自己被男生占便宜了。但如果你跟女生谈的话，你会觉得好像跟闺蜜聊天一样的。 那但是男生如果去买这个性用品的话，你 男生觉得占便宜了 是吗？ 对呀，有一个心理的落差的， 对， 强势。 这可能相对 来说，因为在这个来说，在性心理学上说，男生绝大部分都是占一个 aggressive， 就是一个主动性的，女生大部分都是一个被动性的。 你会觉得比较安全， 是这样。 对， 好， 对对对。 那刚才这个小飘提到的这些情况，我相信在中国，可能消费者，特别是他的这个玩具。这个性用品 店 的这个啊，是它是可以称之为玩具店了。玩具店的这个消费者当中，应该是年轻人比较多啊，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新兴的一个产业。在国外呢，这样的这个产业其实已经相对来说成熟和发达了。在国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小飘其实也经常有这种到国外去考察业务啊。我们来听他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国外是什么情况。 是这样，我刚开始我是2000年去的英国嘛，那时候。一到了那边就看见了很多高档的情趣店，因为做得很漂亮，很就是完全性感，脱离了那种肉欲感。啊，我觉得这真的很漂亮，很不错，但是国内呢完全没有。我2005年回国以后就发现，这个情趣业在国内还是在街边的那种小店比较多吧。反正不是一回事儿，在我心目里，所以我就一直想开一个高品质的情趣店。因为国人好像对于情趣玩具的知识还是似懂非懂，对于质量的追求也不是很把控性也不是很高，所以我就先帮大家筛选出来一批，然后呢再根据大家个人喜好再进行挑选。还有呢，国外呢，他们除了情趣内衣，他们前戏类的东西也很多，这也是为什么在我的店里有很多前戏类的。其实我的那些瓶瓶罐罐，精油也好，可以舔食的，就是那种，艾叶，怎么说那词比较好听？因为咱们是 radio， 我在想啊，就是前戏类的东西在国外也是比较受关注的。国人呢可能当对玩具有所了解，对于前戏怎么玩还不太了解，所以还是一步一步，还是得在。给大家灌输一些正确的玩法还有使用方法，可能就会越来越好。英国呢就是很成熟了，大家对这个比较开放。前两天春节去了荷兰，在荷兰待了5-6天，我就觉得荷兰人民对于性都咱们不说情趣了，就是性单纯本身就开放的程度，对于我是作为情趣业的一个从业者，我当时也觉得很惊讶。是为什么？咱们先说红灯区吧。 是， 红灯区就是很明目张，就是很漂亮的橱窗里面站着很漂亮的姑娘，让大家过路的人是怎么观看，这种心态，对于我都不好，我刚开始是不好意思站在那里看人家的。还有呢，就是情趣玩具店特别多，也有高档次、中档次、低档次，也就是不同的价位还有档次店很多。最后有一段时间我朋友跟我说他们有一个叫 Church 的 Club， 里面有 Daily Sex Life Show， 不是 show， 是那种 party， 当时我觉得好开放啊，还有每天不同主题的专门的性爱派对。但是呢，我是刚开始接触了太多这方面的信息，还有他参观了他们那个情趣博物馆有好几家， 嗯， 也是特别专业，从古代的玩具啊到保险套的发展呀、啊、反正琳琅满目的各式各样的知识在学习。最后一站我去了他们的给小孩的科技馆， 嗯， 在科技馆的三楼，专门有一个给12岁以上的孩子看的一个性教育区。我看完那个以后，我才发现为什么荷兰人对于性是如此的坦然的接受，也是因为他们从小对于性知识的教育不遮不掩，但是很正确的引导，还有就是性取向的平等， 嗯， 也在那边写的清清楚楚。所以我觉得孩子他们从小就觉得性是一个很正面积极的东西，但是也是因为因人而异的不同的喜好，所以慢慢长大了他们就不会觉得是一个难以启齿或者是肮脏下流的东西了。 嗯， 我觉得在国内可能大家对于基础性知识了解还不是特别够，所以呢，嗯，一直会对追求自己的这种愉悦的生活有一种有色的眼镜吧，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触。 嗯。那你会觉得在国内做情趣用品的这个生意会是一种对于国人的性教育吗？ 是的，因为我觉得我做这个，我为什么选择做这个行业或者开这个情趣店，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正确的了解就是这些似懂非懂，或者是一层窗户就差了一层窗户纸，就别人给你点破了以后你就顿悟了的一个东西。 嗯， 所以我们在线下做了很多线下课，线上也在写不同的文章，就是为了让大家能更正确的了解自己的身体知识，尤其是女生她的身体结构真心比较复杂，所以她需要一个自我摸索的过程。但是很多女孩在小时候受的教育就是我不能碰自己啊，或者是这样是很下流不好的呀，他们就是这种观念形成以后是比较难改变的。 嗯嗯，那你比较这个比如说在阿姆斯特丹看到的这样的情趣店和你自己包括淘宝上或者在国内其他的这些情趣用品的这个从业者，你觉得大家差距有差距吗？或者说这个差距在哪儿？ 有差距。国内的因为中国是一个情趣用品生产制造大国，他们的仿品就是在国内生产的仿品特别多，国外呢是精品比较多，仿品也有啊， 嗯， 但是不会占据情趣店的大部分内容。而在国内呢，仿造的东西反而占的空间比较大，也可能因为他们利润高吧。 嗯哼， 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制造大国，不管是情趣业还是什么行业，都存在一个普遍的性。 嗯， 国外还有就是内衣， 嗯， 会多一些。国内的内衣。内衣会在情趣店相对的少，但如果有的话，质量不是那么好。 嗯， 国外的情趣内衣选择摸上去的质感材料会很不错。 嗯，所以我看你店里卖的这一些产品都是看上去哈、啊、比较高级的，这些都是从国内进货的吗？还是？ 很多厂尤其是玩具，他们很多都是在国内已经有代理了 啊， 所以我们都是在国内进货，而且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品牌，他们的代工厂确实是在中国。 嗯 嗯， 也就是说都是中国制造的这个玩具。 对，但是虽说是在中国制造的，如果是大品牌的话，它要在国外卖，它必须符合那边的质量标准体系和规定的那些对于产品的原材料啊还有做工的这些质量保证。中国目前对于情趣制造业它没有任何一个规定的， 嗯， 就是你原材料这些做工工厂就是做工环境它没有一个完全的规定，所以我觉得还是选大品牌的产品，第一从设计感还有就是从质量都有更多的保证，所以呢我就选的是国外的品牌多。 好，这个刚才小飘说的中外情趣用品的、这个、 性教育工作者、 性教育工作者的这个差别哈，他刚刚说这个荷兰的情趣用品店琳琅满目，还记得我第一次去到荷兰的时候，当时还是 iPod 还比较不是 iPad 啊，是 iPod、就是一个随身听啊，听 MP3 的这个随身听还流行的时候，我当时我记得我看到有一个叫做 iCom、说是可以直接连在 iPod 上面的，然后我当时就惊为天人，我当时对我的人生观产生了一种颠覆的作用，然后确实第一次去哈，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这么多的这个内容，包括很多这种玩法。到了这个荷兰，包括看了几次这个他们的这个 Sex Museum 之后啊，真的是觉得 大开眼界， 重新上了一课哈。那所以我相信即使到现在，虽然说网络十分发达，你很多东西基本上国外有的你国内或通过很多渠道都可以买得到，但是在这个意识上面，或者说在这个认知的程度方面，还是有一个大家必须得承认哈，虽然说中国的性消费已经这个数字很大，但是大家意识上面还是不大一样的。但是这刚才小飘提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性教育的这个差别，说国外的这个小朋友可能很小的时候包括就已经开始带他去参观情趣博物馆，或者说其实很多是性博物馆。我就很想知道燕婷，比如说这个小西瓜现在三岁对不对，三岁的话你对他进行什么样的性教育呢？ 其实三岁最问的可能比较多的是关于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他可能还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但会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你怎么跟他说呢？ 爸爸妈妈为什么之前的照片是爸爸妈妈两个人，然后到了后来就变成爸爸妈妈小西瓜就三个人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就是我们每一个大人从小的时候，像我们那一代经常会有人说你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 你说话费送的， 对，你是从船上飘过来的之类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现在小西瓜会说我是爸爸妈妈生出来然后扔到了垃圾桶然后再捡回来。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过程？ 他就是用一个开玩笑的方式在回应我们，其实他是知道我是从爸爸妈妈肚子里面生出来的。这个其实涉及到一个就是小朋友，这么小的小朋友他们怎么来分别这个性别意识，对于他们这么小的性教育就是分清楚你是男生和女生。就上厕所的时候他会让男生排一队女生排一队，然后呢去厕所的时候就是要分开两边，不是在同一个地方的。那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去洗手间也会叫小机关你在门外面不要进来，那妈妈在上洗手间 可是这样不怕他被人抱走吗？ 香港好一点或者在门里面不要让他进来，就这样。但是我看到很多幼儿园，现在中国的一些幼儿园开始进行性教育，这个我相信是比我们那一代更早之前的。那你想回想我们那个时候可能要到五六年级你才开始接触很多的概念。因为我 有吗？ 在我上学现在没有性教育， 我都不记得有什么。 我记得在我五六在初中好像是初中上生物课的时候有讲过。 生物课你那讲的是兔子的。 曾经有一个就叫生理卫生的课，而且那个还是在高中，我在我们就是高中 上。对，我有一个很奇怪的印象是这个课好像只对女生开。 不是，只有那在我们那时候是 我记得非常清楚， 在我们那时候是只有跟理科生开，因为高考会考。 文科生不需要这个问题。 没有，因为高考 文科生都是这个 想象的。 文科生在小说里就搞清楚了。 这个是很有道理哈。所以在中国特色的一个性教育是有一个女文青哈曾经做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在网络上流传很广，叫做 AV 与愤怒，日本一种特殊形式影像在大陆的传播兴盛与辉煌。这里面提到有一个论点啊，就是说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的或者说青少年的性启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色情的影像，或者说色情的小说，色情的这种连环画卡通画，或者说这种就是大家普遍认为它甚至有一些不合法的这种渠道，因为你在正规的渠道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性教育和性知识。那在今天我相信其实性教育的这个状况在中国的学校里面至少并没有特别大的改善。所以说小飘刚才说的他的这种情趣用品店某种程度上是对国人的一种性教育，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因为你在淘宝至少他的这个网店他不会存在被封的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如果在淘宝上买东西的时候或多或少看到这个东西我相信不一定是一个最怎么说系统或者说最正确的办法，但是你可以接触到。 扯一句题外话，就是现在那个淘宝它不是已经全面入侵到什么微博啊什么你的电脑上吗？ 对对对， 就是你只要搜索过什么东西然后你再打开 开别的网页的时候，他就会在前方面闪相关产品。如果你有一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搜索过这个情趣用品，第二天的话，如果白天的时候你再上一个很正经的严肃的网站的时候，有可能旁边就会闪出一个。 所以说大家这个如果想知道一个人真正的这个性情的话，看看他的网页边上都是弹出什么样的广告， 对， 也可以了解到是什么样的情况。好，这个我们今天说了情人节的这个性消费之外呢，最近其实国内朋友之前有看过一部电影叫《盗梦空间》哈，里面有一个女主角，演员叫做 Ellen Page， 她之前还演过比如说 Juno 啊，或者说之后的她应该最近还是 X 战警， 对 X 战警里面也有她的一个形象。盗梦空间应该大家比较印象比较深，就是那个女建筑师啊， 就 是造梦的、 就是、学生， 对对对对， 那个、女学生。 然后她最近呢，有一个非常轰动的演讲，演讲内容是什么？咱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为大家介绍。欢迎回来，凤凰游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圆圆。 在上个星期呢，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美国好莱坞的女演员 Ellen Page 啊，之前出演的这个《盗梦空间》的这位演员，在美国的。 所谓大家特别熟悉，就是主要你们这些小男生比较熟悉。 为什么？ 因为好多，我发现好多就是你这个年龄差不多年龄段， 因为《盗梦空间》很，《盗梦空间》这部电影当时在国内非常轰动。 说老实话， 我看了两遍呢， 记得他是我也看了很多遍，但是我不太记得他是谁。 就是你如果只说 Ellen Page， 我们现在不讨论这个 Ellen Page 到底有没有名的问题，好吧？啊，反正你看到他，你一定会觉得他有点 眼 熟哈。之前在美国的一个同志团体的一个大会上面呢 ，Ellen Page 就做了一番这个演讲，他在演讲中就是公开的出柜。好，这个是算是上周的一个小小的轰动事件，我们来听听他当时是怎么说的。 And I am here today because I am gay. And because And because maybe I can make a difference to help others have an easier and more hopeful time. Regardless, for me, I feel a personal obligationand a social responsibility. I also do it selfishly because I'm tired of hiding and I'm tired of lying by omission. I suffered for years because I was scared to be out. My spirit suffered, my mental health suffered,And my relationship suffered. And I'm standing here today with all of you on the other side of that pain. And I am young, yes. But what I have learned is that love, the beauty of it, the joy of it, and yes, even the pain of it, is the most incredible gift to give and to receive as a human being.And we deserve to experience love fully, equally, without shame and without compromise. There are too many kids out there suffering from bullying, rejection, or simply being mistreated because of who they are. Too many dropouts, too much abuse, too many homeless, too many suicides. You can change that, and you are changing it.But you never needed me to tell you that. And that's why this was a little bit weird. 好 ,Ellen Page 在这个美国的一个同志团体的大会上面是公开的出柜。大家会觉得好莱坞或者说通常认为哈，在演艺界这个出柜已经不是一个特别 惊悚的 特别大的事儿了，或者大家会觉得， 我觉得他说话的声音有点像那个 Jodie Foster。 对啊， 有点， 确实让人想到 Jodie Foster 的感觉 啊。那这个在演艺界，大家会觉得是应该是一个出柜相对来说容易，或者说作为一个同志相对来说容易。但是从刚才 Ellen Page 自己说的这个内容来听的话，似乎也不是那么的容易， 在紧张， 他还是有面临着非常大的这个压力。我相信这个压力一方面来自于他，第一，他是一个公众人物，某种程度上他身上有很多的这个商业利益的捆绑。那他可能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如果承认我是一个同志的话， 话，我的广告的邀约，我的工作的机会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我当初那些我的影迷们会不会因为这个来对我产生新的看法？我相信这是他要面对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人改变一个自己身份的一个认知，不管怎么样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所以说在上周呢，可以说 Alan Page 的这个出柜呢，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刺激的。在之后呢，我注意到还有另外一个事儿，在最近的 Facebook 上面哈，就是这个脸书上面哈，有一个新的功能。以前大家在 Facebook 上，对 Facebook 你登记的时候，你可以选自己是男性、女性，或者好像还可以选，比如说微博你可以选自己是同性恋或者异性恋。但是 Facebook 现在有一个提升的功能，它多出了56个性别的选项。哇，这个 河南河北吧， 56个民族，56朵花， 这个56个，大家来看一下哈，这56种性别到底是哪56种？这个实在是很多性别，说大部分的性别都是第一次听说。比如说一上来第一种叫做 agender 就是无性别人士。他的解释说自己是没有发育性别或者没有感觉到，这个不跟中性可能还是不同的地方， 小朋友 就是他认为自己他没有办法用性别来定义自己。好，这当然很多里面的概念其实是一个学术层面的概念，普通人不一定能够理解到。还有比如说两性人，两性人和双性人又是两种不同的性别。嗨，这个都非常长知识的一个。还有一些比如说叫顺性人，就是自我性别认定和出生时的生物性别相同的人，大部分归于这个概念。好，所以顺性你可以既是一个顺 性人， 又是一个男性，这两者不一定是冲突的。所以56个性别里面有很多，还有一些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女变男、男变女、双性人，或者说这个性别存疑，就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仍然在探索当中的这个。 那个 agender 有什么区别？ 真的他已经想好了，我没有性别。 对，他想好了，是一个答案是没有。 天 还有一个是我没有想好答案，这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 精神层面的。 所以我 觉得这个其实我反而觉得他能够更多的暴露你的个人的深层的这种个人隐私。 所以当我们以后想象哈，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身份证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户籍信息可以多出这样的性别的时候，这个就说明咱们这个性别认知的水平或者说性观念，这个就是大大进步。 但是我相信这也是时常在变化当中，有些人可能说不定过2天就换了呢。 对啊，但是至少你有这样的选项可以选。 这以后就像驾照一样，每年你需要更新。 驾照6年更新一次呢。 好，这个今天咱们在这里哈，情人节之后跟大家聊聊性的话题哈。我觉得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检查一下这56个性别，做一个多选题吧，把自己归到这56个性别里面，看看你属于哪一种。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星， 我是闫婷， 我是圆圆， 小慧。